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是闺蜜的星球也好，是前世的姻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，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近日，国内首个机械式公交立体停车楼在首钢二通厂开工建设，预计2019年底投入使用。项目建成后，可停放169辆纯电动公交车和84辆小汽车，改善场站周边的交通环境。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以后坐地铁也可以通过手机查看拥挤不拥挤了。未来地铁线网图上将分黑红黄绿四种颜色实时显示，分别对应严重拥堵、拥挤、比较拥挤和舒适四种状态。同时限流车站也通过栅栏标志被圈出。对于很多人关心顺风车是否是网约车，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出租汽车管理处副处长李松解释，顺风车不是网约车，属于合乘，运营者和车辆不需要在他们那里办理许可手续。中国铁路总公司宣布，从8月21号起，铁路部门将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范围，在京津冀地区安排开行22.5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现实啊，常常是相反的。爱他的男人很多，那我又选什么？我在雨中喝着闷酒，反正幸福啊，对我是奢侈的。心里太清楚了，其实他不爱我。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？神啊，救救我吧！18年级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。如果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！忘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那又在哪儿？但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？神啊！

我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，我空虚的双臂你让我包围，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，我又回头去爱去追，愿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单飞，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，我又回头去追去追，就算我醉到最后只剩冰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 一个人，无论在生活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，都不要忘了让自己实现财务自由。而所谓的财务自由，不是要你家产万贯、日进斗金，也不是银行卡上的数字越多就越幸福，而是你要有自食其力的能力。一个能够养活自己的人，才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才有活得开心自在的基础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其实钱并不可以买到自由，但自由一定需要钱。 说声再会，毕竟一切

错过就不再。 人生路，美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梦，路随人茫茫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日前，财政部就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稿采取税制平移的方式，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》上升为法律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暑期过半，很多中小学生开始从繁重的学业中解放出来，选择走进大自然。近日，玉渊潭公园科普夏令营课堂首次走进东湖湿地。今后，市民游客如要参观玉渊潭公园湿地，可提前预约每周二、周五参观。近日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， IT 通信、电子、互联网和金融业更受海归青睐，超过四成的海归初次就业税后月收入低于6000元，19.5%的海归月薪过万。调查显示，海归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1至3年内盈利的占比27.9%，目前尚未开始盈利的企业占比59.6%。根据相关数据，由于网友们的热捧以及包括冯小刚、吴京、张歆艺等明星的力挺，电影《22》的排片从首映当日的1.5%隔天升至4.9%，16号持续上升到8.9%，《22》的票房早已突破1000万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没关系，你也不用对 听你们唱谁，我都会坦然面对。即使要我跟你再好个十年，无所谓。

孩子，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。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，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。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，若果亲手抱住，或者不必如此。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，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。我也笑我原来是个天生的野孩子，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。 生活在凡尘俗世中的我们，身边总是被许多矛盾和问题困扰。可无论你是一个职场的精英，还是全职的母亲，都不要忘了给自己一点点的私人时间。你可以利用它看书、品茗、写生、看报，甚至让自己发发呆、静一静，也是好的。一个能拥有一些时间自由的人，才能在单调重复的日子里，抵御工作和生活中的烦心琐事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。读一些无用的书，做一些无用的事，花一些无用的时间，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。 回忆也许没，可是正在

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待，太多我分手的记忆，仿佛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，越难以抛开。没有人， 中有

当你立于山顶俯览，一定会直撼心灵。然而有多少人清楚自己为何而来？也许是为了那高原的灯火，人间的星光，也许是为了到世界上最大的佛院来场修行，净化心灵，也许是绕着最高处的坛城，拨动转经筒，虔诚祈福，让疲惫燥热的心灵回归恬淡与泰然。茶卡盐湖以其生产旅游两相宜，而在国内国际旅游界享有着较高的知名度。它与铜塔尔寺、青海湖、孟达天地池齐名，被称为青海的四大景，同时还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人的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。在这里可以乘坐小火车深入湖中观光，也可以观看现代化的大型采盐船采盐时喷水吞珠的壮丽场景，欣赏盐湖日出和晚霞的绚丽画卷，透过晶莹的湖水观赏形状各异正在生长的栩栩如生的朵朵烟花，探求湖底世界的神秘，领略到涨潮后湖面留下的滚滚岩涛奇观。八月的这段时间来到茶卡盐湖，气温来看也是最为合适，一起拍摄一张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吧。八月的荔波迎来了最美的季节，玩水怎能不到荔波？这里有着清泉石上流、绿树石上升的茂兰水上森林奇景，有清爽宜人的小七孔和上帝修建的凯旋门大七孔景区仙人桥，张江沿河的风光带全长30公里，一水贯穿水春河峡谷和大七孔、小七孔景区，河面水流平稳，水清如玉，两岸青山绿树、农田村落也交织成美丽的田园风光。八月的盛夏时光，与其躺在家中，不如跟随969旅行者一起来到这些美丽的避暑胜地，感受这里的精彩与美妙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。

起走，跟着我，别让时光把孤独收留。当噩梦醒来后，又是个新的开头，向往事挥挥手。过去固然是一段难忘经历，也许从心中抹去它不容易，但是别忘记一点点在过去，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的春水流啊流，向东流啊流，你的心我懂，你还有泪流。 每一个人无论在生活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，都不要忘了让自己实现财务自由。而所谓的财务自由，不是要你家产万贯日进斗金，也不是银行卡上的数字越多就越幸福，而是你要有自食其力的能力。一个能够养活自己的人，才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才有活得开心自在的基础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。其实钱并不可以买到自由，但自由一定需要钱。 想飞到千里